但是老师布置作业设计活动也要考虑到它的可操作性。1亿粒米，我查了一下，大概有8000多千克，这么重，孩子怎么可能能够带到学校去呢？他可能也是数的那个过程，想让培养孩子那种估算啊什么的那种意识哈，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么重，孩子是不可能带到学校去的。从这个方面看，我觉得老师布置作业是欠严谨的，一拍脑袋就布置下去，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嗯， 其实在我们翠微小学，为杜绝这样的问题发生，我们每个星期啊都会进行教学研究，由教研组长带着我们老师们一起学习研究，大家就集思广益，资源共享，然后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很明确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就会减少很多像这个老师发生的这种随意性。 嗯，好，那刚才呢这个李老师呢从他一位教师的这个角度来说了说这个1亿粒米哈，说起来都觉得那么费劲，数起来当时我倒没算出来说它有多少斤哈，我就想这一亿粒米它得数多少时候哈，第二天要带回去。那鼠爹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比如说家庭作业，虽然您的孩子现在大了哈，已经这个上大学了，类似的您经历的和您知道的这样的有时候不太好操作的家庭作业还有什么？ 那就多了，在小学生家长面前毕竟我是过来人，所以说我看到数一粒米的时候呢，我的反应是不大的。 嗯， 就是我并不觉得啊怎么是这样的作业， 您觉得挺正常的。 我觉得这个不新鲜吗？ 不新鲜 啊，不新鲜。 那您会做吗这个作业？ 那肯定正常人是不能这么做的。因为我们从小从幼儿园的时候开始，我记得当时就是周一恐惧症，知道每周一啊要留作业，那时候是全家总动员都在等着，不知道留什么作业。比如说他会突然要求你用一个什么样的碗去把这个水倒来倒去，你就得马上到那个肯德基还是什么地方去买那个容器啊。所以说包括什么捡树叶，包括呢用瓜子皮粘出一条轮船来。啊，因为你要用毛线还快一点，用瓜子你得有瓜子儿，然后还得嗑瓜子儿才能弄出这皮，粘还不好粘呢。 嗯， 所以包括我们那个海湾战争的时候，那孩子还在幼儿园要求我们去写出这个枪支的起源，这轮船的起源，还有枪支的种类什么的，所以五花八门。因此，我看到这一粒米并不惊讶。当然呢，它成为了一个新闻热点之后，我知道这里边一定是出事儿了。 嗯， 啊，它的问题在于哪儿呢？我觉得呢，就是说老师的想法他一定是好的，他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说错了。因为我查了一下网上后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家长听到这个一亿粒米之后，哇的一下子问老师这个怎么做？老师的答复呢是呢，一粒粒的数。哎，他的这个答复是完全答复错了，跟他后来自己的解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求一粒粒的数，并且他留作业通知家长的时候写上了今晚逗号，你要监督孩子如何，那么今晚就要数出一亿粒米，这个就出事了，所以他的表达是错误的。另外呢，我觉得我们老师呢在这个布置作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家庭的条件和承受力。所谓家庭条件是什么？谁家都有大米，那也未必。你比如有些可能是出租房，他可能今天他就是买，平时买饭吃，人家就没有米，或者今天正好咱家没那么多米了，就个别的那么很少的一些米，他也无法给孩子一个概念。所以这就是一个承受力，他的家庭条件问题。别瞧就是一个大家都应该有的米，他也可能不具备条件。那么你这个作业如果说提前一周留，要求他一周完成还可以，你要求的是今晚，所以这就充分的说明了老师在留作业的时候，他把家庭的承受能力啊，这个没有想到，物质条件和时间条件没有想到，所以他就出现问题了。他就出现问题了。 觉得刚才李老师所说的要从两方面看，凡事从两方面看哈。其实有一些奇葩作业呢，它有它外在背后的一个合理性，有它的逻辑，但是在操作层面可能就像鼠爹说的那样，可能就是不可操作性。所以说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讲，他就不爱去接受或不接受。那么其实老师布置作业是有他的目的的，而且同学呢，我觉得从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写作业这事儿就是天经地义的哈。那李老师作为老师来讲， 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样来看待这种开放式作业的水土不服的现象哈？怎么样来解决？因为每个家庭也都是各异的，就像鼠爹说，条件都不一样，怎么能去设计一些普遍大家能够接受的这样的开放式的作业，既能够有实践，然后又能够动手，您觉得朝哪个方面去想更好一点？ 其实关于那个布置这个课外作业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真的是要与时俱进。 嗯， 你要说前些年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哈，就觉得课外作业是学习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然后我们的作业都基本上拘泥于课堂知识啊，拘泥于教材，老师讲什么回来就做几个题巩固一下，学什么练什么嘛，然后呢那个形式也比较单调哈， 写几遍写一篇两篇， 对，然后呢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趣味性，重复性的作业也会比较多。 嗯， 然后呢现在这个课外作业我觉得就是对孩子们对老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现在社会发展嘛，就是要培养一些具有综合能力的孩子，所以我们的课外作业也要布置的要利于孩子的那个综合知识的那种整理的那种能力，体现它的综合性。比如我教数学的吧，可能留的那个作业就要打破数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那个知识之间的壁垒，然后淡化学科之间的界限，然后淡化知识的分割，尽可能的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让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当中呢，尽可能的综合运用他所学到的知识，比如可能有美术啊在里头，对吧？甚至于他一些查阅资料的什么等等的这些能力，都可以在这里头综合的去运用。像在我们学校吧，哈，比如寒暑假的时候，我们都会布置一些项目学习，不再像过去似的发一本寒假作业、暑假作业什么的，孩子做几个题都不是这样了，都是做一个项目。什么研究桥啊、纸啊，然后了解春节文化呀等等，那完成这些作业都是需要学科整合的，那需要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啊。就刚才像鼠爹说的，它不是一天能完成的，可能真的要用10天、20天啊这样的时间。 我觉得布置这样的作业让大家有一个周期来完成，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李老师有30年教龄了，那从一开始就是咱们说的比较枯燥的、比较死板的那种作业，到现在这种开放式的，而且要有很多花样的、跨学科的，那觉得给老师是不是也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光布置作业、想创意这事儿，是不是就得占用挺多的时间？ 是的，我们学校现在都有这样的研究团队了， 就专门设计作业是吗？ 对，每次就是有这样的教研组长专门集中在一起，然后呢设计这样的作业，设计完了以后老师们一起研究，看看可不可操作，甚至会找来几个孩子来试一试，看看他们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那个稿子需要反复修改的。 所以说属一粒，我这一亿粒老师，这个老师如果要有这样的一个团队，估计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哈。 啊，那你现在只是替这个老师想要一些后援了。 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其实这个是给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对孩子来讲呢，也确实可以开阔他们的视野，比如他必须要去找一些资料啊什么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家长他不乐意。家长，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写作业，写一篇生字，抄一篇课文，顶多家长最后写完了说签个字，是不是就完事儿了哈？家长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很多的家庭作业是必须要家长帮助才能够完成的，很少就是说能独立的孩子独立就能够把这件事干了，所以家长就会说增加了自己的负担，是吧？那么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家长的反馈呢，李老师？ 我觉得关于这件事儿，家长还真的要正确对待啊。你因为学校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阵地嘛，但是教育也不能仅仅的只靠这个学校。哎，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环境，家长也同样扮演着这种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觉得在我们的学校当中吧，有很多家长真的是特别有能力的，也特别有资源的。那个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部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85%， 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关于数一亿粒米的话题呢，和大家呢讨论一下，为大家请到了北京翠微小学数学老师啊李秀明李老师，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家长鼠爹，同时呢也是家庭教育指导师啊这样的身份。我们今天呢一块儿来聊一聊关于家庭作业啊引发的一个关注。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呢分别给大家这个说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其实呢在作业的这个问题上呢，确实家长和学校之间会有一些认知方面的矛盾。你比如说在微信平台上燕他说呢，家长呢现在成为了兼职教师，孩子的作业需要全家总动员，家长有时候觉得没有两把刷子好像都有点抬不起头来啊。刚才鼠爹其实也说了这个事哈，可以发挥各自所长。那么李老师会不会有那种情况，说你看有这个家长说在班级里抬不起头，那比如说资源好的那样的家长会不会就会被老师高看一眼，然后呢比如说一般的这种家庭的孩子，家长没有更多的可以贡献的或者说奉献的孩子，就会有自卑呢，自卑感呢？ 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情况啊，我就觉得这位家长大可不必这么焦虑这件事情，其实是不会的啊。就是如果家长能够真正的理解那个家校合作共同育人这个理念的话哈，哎，他就会那个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只要是为孩子们好，哎，他就会去发挥自己。其实我觉得学校的活动是方方面面特别丰富的，有的可能是比较尖端一些的什么知识讲座呀，那个开阔视野的，其中也有一些像我们学校的活动，就是比如春季实践活动，比如孩子会有滑冰什么等等的这样的活动。其实真的光指班主任一个人的话，带着一个45个孩子去搞这样大的活动，那个安全呀什么的都会得不到保证。其实家长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为了把这个活动搞好，我愿意来协助老师干这个事情也是可以的。其实老师也不会为你的能力大小而对你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其实关键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一颗愿意为集体服务的心，哎，让我们这个集体因为有了家长的帮助能够更加团结更加向上，主要是一种正能量就好。大可不必这样的焦虑。 除了作业是一方面，可能其他的事情家长呢也可以和学校呢共建哈，共育。有没有一种可能哈，鼠爹，就是说这种事情让家长既可以去做，同时又不感到负担那么的重，很开心？ 我觉得既做又感到负担不重呢，他得基于几个原因，他就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这个家校合作的这个方式还是挺多的。哎，比如说针对于个别学生的情况呢，我们老师一般都是采取微信啊和电话，然后比如孩子生病了，出现安全事故，或者需要那个与家长联系啊什么的哈，像这个微信电话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方便。比如孩子出现了情绪不稳定啊，进步啦退步啦，也可以用电话或者微信及时和家长进行沟通，然后呢便于家长了解情况。 嗯， 然后在这里呢我特别想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前几年我在教那个二年级的时候哈，一早就发现班里一个小孩就是眼泪汪汪的，有点害怕的那个样子，就是坐在那个座位上哈。我发现以后就问他怎么了，结果这孩子哇一声就哭了，然后就跟我说早晨他爸爸他妈妈吵架了，什么他妈妈要离家出走，他妈妈和他爸爸要离婚吧，他要没有家了吧，怎么怎么说了一大堆哭的。 小孩心事重。 对。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我就一把把他搂在怀里哈，然后就安慰他，我说的哎，你那么可爱，爸爸妈妈怎么可能会那样呢，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个特别幸福的和睦的家庭，一会儿啊老师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然后呢你不用再担心了啊，然后回来我会告诉你是什么情况，然后这个孩子就踏实了。 嗯， 事后跟他爸爸妈妈沟通完以后呢，哎，他爸爸妈妈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哎呦， 给孩子心里留阴影。 对，当时真的是给吓坏了。嗯，我在这件事上我也跟他们真的好好沟通了一下。 嗯， 当着孩子的面什么的哈。 嗯， 真的小两口不能情绪那么那样子的。 嗯， 哎呦，后来这个孩子真的就是发展的特别好。 嗯， 今年考上人大附中本校。嗯，特别优秀。 这是一家三口，您给他们可能一起坐下来说这件事哈。那您觉得就是像微信群啊等等，有哪些事情比如说在这个群里面是不能够说的，就是说不能够面对所有的家长去说关于一个孩子的事情。嗯， 对，尤其像因为孩子嘛也都是参差不齐的，对不对，我觉得在微信群里的不要过多的表扬批评。 嗯， 尤其是点着名怎么怎么样哈，我觉得那个人的能力大小有能力有大小哈，但是我觉得当老师的更要注重的看到的他的努力，对吧，他的成绩可能不太好，但是孩子可能很朴实，很愿意为集体服务什么的，你就不要老用这个短处在微信群里的不停的发我们班考试怎么怎么样了， 对对对， 这个样子哈。嗯，然后我觉得会增加家长和孩子的那种焦虑。然后其实孩子带着负担，我觉得学习也会不好，因为家长看到这个微信肯定也会跟孩子沟通。 嗯， 然后有的家长在情绪不好，对吧， 家长因为家长群里边各个家长我就现在应该都是认识的哈。如果说我的孩子在微信群老被老师点名了，老被批评的话，可能也会觉得自己这个自尊心会受到一些伤害哈。有没有这个当然配合的家长我们就不说了，有没有那些比如说不太理解的和老师啊沟通不太顺畅的，一般他们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 我觉得这种情况吧哈，其实就是大部分的家长我觉得还都是比较配合老师的。嗯，哎，因为他觉得配合老师对孩子教育是有好处的，哎，都能够正确的去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呢你说那个个别情况那肯定是有的，老师教这么多的学生嘛哈，现在我觉得压力也挺大的。有的人呢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单位可能是也是压力非常大，也许老师发的这个信息就是压折他最后的一根稻草，他真的就控制不了自己就发怒了，什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哈。我觉得这时候就是考验老师智慧的时候了。 嗯， 哎，我觉得生气发怒发脾气谁都会，对不对。 嗯，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老师真的能够冷静下来，哎，正确的去面对这个事情，理解包容家长，然后呢能够好好的去跟他说这个事情，然后跟说干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哎，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基本上都能够理解，然后慢慢的情绪都能够缓和下来，都会配合老师的工作。 这是从教师的角度来讲，对，从家长的角度来讲。 说的话，可能第二天他自己就明白过来，找你全是错误了。 那鼠爹觉得，作为家长，您觉得平常怎么去跟老师和学校沟通是最佳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呢，意见性的 就是要对学校不理解提意见，一定要个别进行，并且呢，你就是找那个当事老师去说，你没有必要非得去找校长啊，或者再弄个小队伍，咱们几十人一块儿去弄一下，反映一下，没必要，你就跟老师直接的去联系，这是第一点，找当事老师解决。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呢，就是不能要求老师什么都回答，就是从家校共育的角度，我们可以向老师反映问题也好啊，或者孩子表现啊，让老师知道就行了。有些也未必你就让老师就当时，你看我给他发了他都不理我，那可能人家老师也是跟你差不多，人家也有人家的问题，是吧？就可能老师当时也解决不了，我们不一定要求老师回答，但是这也是一种沟通，单向的告知也是一种沟通，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如果真的需要跟老师面谈的话，我特别主张的是提前预约，并且把自己谈话的意图要告诉老师，让老师有个准备，否则的话呢，这个谈话质量也很低，回答你的问题呢可能质量也不高啊。你把你这个事先告诉老师我要了解什么怎么样，并且约个时间，可能这样效率更高，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一点呢，就是说在和老师聊天，这个不是聊天了，我们要反对和老师聊天，就是跟老师沟通的时候，你要弄清楚我今天是问老师让老师回答我的问题，还是我向老师反映问题，这个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避免一种情况，跟老师没事就是聊天诉苦情绪的发泄，老师可不是心理咨询师，就是听给你解决思想问题的，我们是要来解决孩子的问题，或者是反映孩子问题，或者是从老师那了解，我们要弄清楚，不要随便的去单纯的情绪发泄，就没有意义了。我觉得做了这四点，那么这个质量应该就高了。 首师大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呢，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家校合作现状的调查哈。这个调查呢，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家校合作呢，对教师能力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给教师其实也增加了工作难度。另外就是现在家长的学历普遍都很高，尤其在北京，我觉得这个高知啊高学历的人群更多。那么也确实是老师是不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会面临更大的一些这个压力啊，也给自己得提出新的要求。那李老师在这方面您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从您刚刚从教到现在30年过去了哈，家长的这个变化，这个群体您觉得有哪些？ 啊，现在家长真的是那个群体啊，给我感觉那资源利用好了，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对教学如虎添翼是吗？ 对，那真的就是包括他对他的孩子那种培养哈、什么的，让我们的在教学当中真的是特别能够充分的感觉到那种教学相长。然后呢，我就觉得当老师的，就是要允许家长，有的就是比我高，我就得要。向人家学习，这个东西千万不能是，我自己是老师，然后就高高在上，这种东西我觉得老师是要不得的，这也是一种做人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姿态嘛。所以我觉得当老师，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跟家长还是要以诚相待，然后呢，那个不懂就是不懂，然后呢，家长也会理解。啊，因为术业有专攻嘛，哈，在某些领域家长确实比我们强，我觉得这样的话呢，真的对孩子、对老师、对大家都好。 好，那鼠爹认为， 我觉得吧，在家校这个共建以达到家校共育这个目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老师不应该把和家长沟通当成一种负担，而是应该当成自己职业的一个。必要的具备的这么一个因素，因为作为老师他也是公众人物啊，他就教一个班也40多个孩子是吧，他是个公众人物，那么呢尤其是在这个低年级的时候，家长可能参与的过多更多，那么这个老师呢就更应该练就出这种公关的能力，特别是人挨骂的时候那种危机公关的能力也是需要具备的，把它看成是必备能力，而不能当成是一种负担。 那作为这个家校沟通来讲，刚才我们已经很说了很多了哈，那回归教育本色育人本位的话，良性的家庭共育，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做？比如说老师和家长，我们各自有一个小结。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和学校配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 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征。本节目与人教社中华经典资源库合作，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诵读解析的中华经典名篇是来自庄子的《齐物论》。齐物论是庄子一书中的第二篇，内涵深刻，玄妙难解，浓缩了庄子哲学思想的精华。那么对这篇充满哲学意蕴的文章，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解读？它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精彩推荐庄子。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美驴卸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彼行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有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播音指导康辉为大家诵读的这篇作品，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罗安宪为大家精彩讲解。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的研究。今天邀请罗安宪教授精彩讲述。 大家好，《齐物论》在《庄子》一书中呢，篇幅比较长，甚至一般人都会认为啊，《齐物论》是《庄子》一书中最难懂的一篇。所谓的“齐”呢，其实是“齐一”的意思，就是把不一样的啊，给他看着没有多大区别的。庄子的《齐物论》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庄子给我们在《齐物论》中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道呜呼隐。”而有真伪，言呜呼隐而有是非。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真有伪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是有非的世界。我们对真伪的这种分别，对真伪的这种在意，可能每个人都很强烈。我们对于是非，甚至我们一定甚至认为哲学就是在追求真理的。那么在是非面前，在大是大非面前，应当是当仁不让的。那么庄子说，道为什么会不在了，隐了而有了真伪，言为什么会隐了而有了是非。庄子自己回答，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我们先从言隐于荣华说起，就是通过过分的修饰，过分的修辞，使这个语言本来所要表达的意思呢变得不准确，由于这种不准确，有了所谓的是非的观念。道不是不在了，道只是隐藏起来了，人们看不见它。道其实永远都没有离开我们。那么庄子接着讲呢，他以当时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两个最主要的学派，故有儒墨之是非，儒家与墨家之间关于问题的各种争论。这种争论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来源于道隐，来源于什么？言隐。他说，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以是其所非，你所反对的我赞成，而非其所是， 你所赞成的我是反对的。其实庄子想要借这个问题 来去表明，人与人之间一旦划定了所谓的立场以后，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景。其实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不是为了辨明事情的真相。孔子其实也讲过类似这样的话，孔子说，君子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的和不同，就是对一个人的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我有自己的判断，我认为对的我就赞成，我认为不对的我就反对，我不认为这是谁说的，谁说的与我没有关系。这如果能这样来讲，这就是君子。那么小人怎么样呢？同而不合，要么呢反对，要么呢支持，要么全面反对，要么全面支持。你说的我支持，他说的我反对，是对人而不对事。能够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是非呢是因为人的这样一种态度，因为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这样一种态度而引起的，到隐于小成，隐隐于荣华，因此而引起的话，那么就要保持一个清醒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呢，有的人在这样的辩论，有的一种立场是什么？是因人而异，同一个人说的不同的人说的同一个话，你的态度可能会有所改变。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其实表面上来看，这两个事物之间根本没有差异，差异的只是形式，只是变换了一个形式，但我们却被形式所迷惑，我们以为这里边有着截然的不同。而我们人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所谓的是是非非的分辨，可能往往只看重的是它的形式，可能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差别。 庄子在《齐物论》中指出，我们看待世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以道观物，一是以物观物。这两种态度有什么区别？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秋水篇》中讲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啊，自贵而相见。从道的意义上来去讲，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物与物之间无所谓贵贱之分，但是在那每一个物的立场上来去看，都是自贵而相见，都是觉得自己这个好，别人那个不好。啊，讲哲学的人就会觉得哲学多么多么好，啊，哲学多么多么的有用，啊，那些什么金融学呀，法律呀，那都是形而下的。那么庄子接着再讲，以俗观之呢，贵贱不在己。从世俗的立场上来讲，那么贵贱这样的一个观念，它不在物本身，而在于人如何来去看它。又讲了一句话，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我们首先对于事物的分辨是所谓的大小的分辨，这个事物有多么大，这个事物有多么小。你说这个东西大，这个东西是大，但是在庄子看来，大与小之间本来是相对而言的，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这个东西大，但是有一个比它更大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就小了，那它这个大它不是绝对的。如果说你说这个东西小，那好，有一个比它这个东西更小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小的东西呢也变得不小了。所以天下所有的东西呢，关键看你怎么看，它也可以是大，也可以是小。庄子接着还在讲到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瘦乎商子而彭祖为妖。很多人过去啊觉得这庄子这句话是诡辩，这怎么可能呢？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这是一个独立的判断，意思是什么？秋毫是秋天的时候动物身上长出的新毛，这是那个战国时期在庄子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所能够想象的最细小的事物。秋毫小啊，秋毫肯定小啊，但是我们知道有比秋毫更小的事物，那么秋毫呢它也不小，这是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秋毫也是个大。那么请问，如果秋毫是大，那么你大我大我们大家都大，因为我们肯定比秋毫大，秋毫都是大，我们难道不大吗？但是反过来说，你要认为天下事物都是大，这个大是相对于秋毫而言的，是大。泰山大不大？泰山也是大，但是我要说，泰山并不是最大的，有比泰山更大的东西，我们再来去看。那有比泰山更大的东西，泰山大不大？泰山就不大了，泰山因此变小了，这是大小。还有呢，就是受邀。大小是在讲的一个空间的概念，受邀是在讲到一个时间的概念。庄子说，我受乎商子而朋走为邀。所谓商子是说，人生在于襁褓而亡，可能他的生命只有28天，28天的生命对于人而言这是短暂的，所以我们谓之夭折，谓之伤。但是有比28天，有比15天，有比10天更短暂的生命，更短暂的生命现象。那么这个伤子之夭，在一个更为短暂的生命面前，它也变得不夭，它也变得不伤，它也可以成为寿。彭祖相传活了800岁，800年是个什么概念？从南宋到现在大约就是800多年，这个人真是太长寿了。但是在自然界中，800年又不算什么。你们有的人去陕西红地陵，红地陵里边的这个柏树，3000年以上的树龄，好多好多，还有5000年以上的树龄，所谓的皇帝手指柏，寿龄在5000年以上。那么800年在这5000年面前也不算什么。庄子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受乎商子而朋走为邀。寿与邀，大与小，关键是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一个什么眼光来去看它。所以庄子在《德充府篇》中讲过一句话，他说啊，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月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你怎么看？如果从异的观点来去看，我们一个人肝与胆之间的距离就像楚国与越国一样那么巨大，但是如果从同的意义上来去讲，天下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不同。庄子的齐物论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来去看待这个世界，如何看待世界的一种眼光，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来去对待这个世界的一种态度。 现代科学发现，人类的胎儿在母体中就会做梦，我们的梦境总是亦真亦幻。而在庄子齐物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关于做梦的故事，庄周梦蝶。庄子在梦中究竟看到了什么？通过这则寓言，他要表达怎样的人生寓意呢？ 在齐物论中，庄子呢借用公孙龙的故事给我们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公孙龙最有名的理论是白马非马，当然这个非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是，这个太狭隘。公孙龙想要去区别马与白马之间它的不同。庄子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庄子说，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以纸喻纸之非纸，不若以非纸喻纸之非纸也。天地一纸也，万物一马也。天地一纸也，这个意思呢很抽象，我们通过万物一马也来去领会天地一纸也。在公孙龙看来，马与白马有区别，白马与黄马有区别。在庄子看来，白马黄马黑马都是马，其实不仅马是马，牛也是马，羊也是马，其实人也是马，你是马，我是马，我们都是马。天下所有的事物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万物一马也，它绝对不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因为从认识论上做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概念，得不出来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去对待这个外在的事物。我们认为牛与马，牛怎么样，马怎么样，羊怎么样， 都可以啊，无所谓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意识，齐物的意识，我反复强调，它不是看待问题的一个眼光，而是对待问题的一种态度。那么最终达到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就是建立在天地一直也，万物一马也这样一个思想意识基础之上的。我怎么与天地并生？每个人的生命一定是有限的，如何与天地并生？如何与万物为一？当然是个精神。所以天下篇总结庄子的思想来讲说，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里讲的是精神，不是认识，不是一种意识，它不是个认识论的问题，它是一个精神境界的问题。那么这样一个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一种状态，庄子通过了一个寓言故事呢，给我们揭示出来。这就是齐物论中庄周化蝶或者庄周梦蝶的故事。齐物论最后一段说，昔者庄周梦为蝴蝶，庄子有一天做梦，他梦见自己成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语是至语，居然像一个蝴蝶那样飞来飞去，觉得太好了，能够恰好地表达自己的当时的精神状态，自己的思想的欲求，而觉则栩栩然周也，又回到自己现实的状态。庄子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问题，他说，我是我呀，蝴蝶是蝴蝶呀，到底是我做梦梦见蝴蝶了呢，还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我，只有一个蝴蝶，蝴蝶做梦，我成为蝴蝶梦中的一个人，我只是蝴蝶的梦。一个人梦见自己成为蝴蝶，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也许这个我的存在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那个蝴蝶的存在才是真实的，而我只是蝴蝶的梦。这两个之间，在庄子看来，我一下子绝对分不清楚了，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实的，此之谓物化。这是齐物论的最后一段。我们如何来去解读这样一个故事，庄子梦见自己成为蝴蝶？其实在庄子一书中，比如说在马蹄篇中，庄子提到马，在养生主篇中，庄子提到鸟，在秋暑篇中，庄子提到鱼，马蹄篇中，庄子说，马蹄可以见霜雪，毛可以御风寒，禾草饮水，翘足而路，此马之真性也。马在草原上自由自在的驰骋，这是马的一种最好的状态。在养生主篇中，庄子说，则至食不以啄，百不以饮，不其虚乎凡诸。鸟在自然环境下生存很艰苦，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鸟会愿意成为笼中之鸟。秋水篇中讲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谓惠子曰，樵于出丛是鱼之乐也。我们说庄子赞叹过马、鸟以及鱼，但是庄子并没梦见自己成为马、成为鸟、成为鱼。为什么？庄子梦见自己成为蝴蝶，因为蝴蝶与马、与鸟、与鱼有根本的不同。这个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马也好，鸟也好，鱼也好，都可能为人所用。马可能会成为人的工具，鸟可能会成为笼中鸟，鱼可能会成为人的盘中餐，蝴蝶不会。蝴蝶不能为人所用。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蝴蝶，想要去欣赏蝴蝶，他只能在公园里，在草丛里这样去欣赏蝴蝶。蝴蝶当然也可以被人捉住，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蝴蝶将会死去。 蝴蝶与马与鸟与鱼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不管是马不管是鸟不管是鱼，它对于外在自然有很大的依赖性。马要吃要喝要跑，鱼离不开水，鸟要飞，蝴蝶则不同，蝴蝶基本上可以不吃什么东西，它只需要喝露水就可以了，它没有国界的概念，它没有更没有省界县界的概念，它想飞就飞，想飞到什么地方就飞到什么地方。一个对外在自然依赖那么小，并且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飞就飞，想停就停。注意这个蝴蝶的隐喻，我们再联系起来《逍遥游》里边所讲到的鹪鹩鼹鼠，庄子其实通过这些小动物，他不是在讲这些小动物，他是在讲人，人的生活状态，人的精神状态。庄子说我梦见自己成为蝴蝶了，这个蝴蝶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庄子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生，对于外在物的一种态度。所以他说自欲失志欲，我觉得太好了，非常恰当恰切地表达了我的精神，对于精神自欲失志欲，我觉得太好了，非常恰当恰切地表达了我的精神，对于精神的追求。到了这种状态以后怎么样呢？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就是蝴蝶，蝴蝶就是我。我们把这话可以引申下去，其实我就是云，我就是风，我就是雨，我就是一株小草，那个小草就是我，那个蝴蝶就是我，天上那个云，天上下的雨，那就是我。我融化于整个自然之间，此之谓物化。所以齐物论它是什么一种状态？是通过湖庄周化蝶的这种物化的状态，也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状态，它是一种精神状态，它是一个精神境界。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以上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繁星如许，明月如初，前尘往事从何细数，心有情思万千书，却舍得一缕不渡。春花开谢，秋草又枯，生衰荣辱如何细数，逆水暖为水寒，唤不回人如故。尝尽悲欢离合，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